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就好关心身边嘅女同事嘅，即系尤其是单身嗰啲啊， 阿清啊，讲紧你啊， 最谂嗰啲啊，唔关心啊，唔关我事。 吴嘉伦，我真系要，即系觉得你真系有啲问题。 系点样样、啊？ 即系头先你一开头就话好关心啲女同事啦，咁但系你讲出嚟嗰个样同埋嗰个语气，你都好衰。 喂，咁呢个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唔系真心关心， 真系关心 花生， 系啊，即系八卦嗰啲关心。 我系真系关心嘅，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阿清应该系要得到幸福噶嘛。 绝对，我 而家唔幸福咩？ 你咪先，我冇话你唔系，即系等同于咩咧？我今日你好靓，我琴日唔靓咩？即系好。很多时候好典型嗰啲女子同男子之间嘅对答啊，咁啊因为咧事完就因为阿清咧就啱啱去完旅行啊嘛，话咁啊点啊你今次呢个行程？ 呢、這个行程几开心啊！ 哇，好难做啊呢、這个节目， 真系 开始发现系，我觉得冇嘢好讲啊，已经系 将啲不如话摆翻上台啊，明明都摆喺台底啊，拎翻出嚟， 唔好想应酬乌嘉伦啊！ 咁、 啊、 你自己讲，你 终结啊！ 你自己讲，你自己讲，你自己讲， 好烦啊！真系，系啦，冇人应我好啦，咁我就讲下我嘅旅程嘅分享下啦。因为今次就去咗日本嘅福冈啦，咁其实福冈就。我覺得行街就即係對我嚟講就覺得一般般啦，因為我揾唔到太多小店啊。因為嗰時去大阪咧，有好多小店咧，有啲特色嘢可以行下。咁福岡我就發現唔到啦，今次旅程。咁但係咧，就去咗一個叫做中州屋台嘅地方，咁都幾得意嘅，因為咧呢個就係、是我哋喺香港就可能叫大排檔咁樣啦。咁、但係中州屋台嗰度嗰啲大排檔咧，就完全唔係香港咁樣嘅，而係咧佢係好似一間間屋仔咁，其實佢係一架架車咁樣啦，但係搭成一間屋仔咁樣，咁就有好多檔沿住個運河邊，咁你就可以夜晚去嗰度揾食嘅，同埋佢開到都開到凌晨兩三點啊，都 係 係因為日本好少咁夜噶嘛，通常去行街行到八點零已經冇啦。咁我去嗰個屋台嘅時候咧，我就發現一樣。都幾得意嘅嘢， 做咩你邂逅咗你嘅未來另一半？ 唉，我都想啊，不過你講到即係未來另一半，我想講福岡嘅男仔都幾靚仔，因為喺條街度即係你行過咁樣，你都會望下啦，咁哇都幾高質素咁樣樣。 係，咁結果可唔可以喺個大排檔度遇到你嘅真命天子咧？ 冇，我哋叫翻嗰啲做屋台啦，因為我驚人哋。錯誤係真係香港大排檔嘅啦，咁嗰啲屋台咧，每一檔其實就係可能借坐到我諗八至十個，頂盡十一二個咁樣啦。咁、你就要排隊入去坐啦。咁我同我朋友，即係我同一個女性朋友一齊去啦呢、這個 trip。咁跟住咧就喺度揾啊食邊間好咧，咁啊裝下啲餐牌，又裝下裏邊嗰啲嘢食啦。咁啊其中發現一樣嘢都幾搞笑，就係、是、我哋行過每一家嘅屋台咧，你都會聽到好多即係人哋傾偈好歡樂嘅聲音啦。咁我哋就喺度谂，因为佢倾偈嘅时候咧，我哋留意到佢唔系可能系，即系可能你会小组咁样形式倾偈啊嘛，可能你两个朋友、三个朋友咁样啦， 坐一台台咁样啦， 系，即系佢系咁样啦。咁但系嗰个屋台咧就唔系噶，每一间屋台咧其实都呼嘅，差唔多，咁门口都会见到有人排队，跟住咧系每一间屋台嘅人咧都即系譬如十个人咁样啦，佢哋十个人都一齐倾紧偈， 识嘅， 系啦，我哋就系同我朋友就谂，哇！全部都識㗎，咁搞笑。 好啦，係咪包場啊？其實已經 唔係，咁後屘我哋就終於揀咗其中一個屋台啦。咁、我排咗一陣子入去坐，咁我哋咁啱正正咧就坐正中間。咁即係喺我哋左右都會有其他人啦。咁我哋坐正中間嘅時候，咁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咁因為我哋就點完嘢食，咁跟住咧。 我就見個老闆咧係咁同我哋講日文，咁但係我哋唔識講日文， 係即係都係啲好地道嘅日本地方啦。 係啦，咁我就同即係我哋點菜嘅時候都要講英文咁樣啦，或者其實佢都唔係好聽得明，即係可能我哋指個餐牌咁樣啦。咁佢見我哋係遊客，佢就停咗，即係冇再同我哋講嘢， 你個走，唔歡迎你嚟，唔會嘅。 咁但係咧，我哋入座之後，其實我哋入座之前咧，已經隔離有一，即係我哋右手邊已經有一堆人㗎啦。咁跟住咧，佢哋就佢嗰堆人就傾緊偈啦。咁我哋本身以為佢哋即係識啦，咁我冇理啦。咁慢慢咧，我哋入左手邊又有兩個廿幾歲嘅少女入嚟坐啦。咁都冇嘢啦。咁大家都係點下頭咁樣啦。咁再過一陣，咁隔離仲有兩個位，咁就有兩個男士。个年纪都比较大，我谂都有六十以上。 哦，中年嗰啲男士可能就放工嚟饮翻两杯啦。 嗰时都好夜啦，都成十一点啦，系都系咯，饮下嘢咁样啦。咁佢哋点完菜之后咧，神奇嘅事就发生啦。 做咩事？因为爱情就咁样发生啦。 嗱，我唔知道有冇发生爱情啦。最后，总之咧，嗰两个老年少少嘅男士咧，就开始同嗰两个廿几岁嘅女仔咧就倾偈咯。你知道日本人好禮貌噶嘛？即係可能講每句嘢都即係少少點頭鞠躬咁樣啦。咁佢哋就開頭嘅時候就大家互相咁樣鞠咗少少躬咁樣，然之後就開始傾起上嚟，談笑風生，好開心嘅傾得。咁當然我哋同我朋友聽唔明佢哋講乜嘢啦。咁而全晚咧，我同我朋友坐喺中間，就隔住咗兩邊，佢哋兩邊就傾得好開心，連埋嗰個老闆一齊傾。 係。 咁我同我朋友就話：嚇、啊、死啦！我哋好似好異相啊，因為冇人理我哋啦。咁然之後我哋又即係唔知講咩啦。咁我同我朋友就即係喺個 Google 度打中州屋台咁樣啦。然之後發現咗一個叫做潛規則。 诶， 系啦， 咩事？即系要做得好性感定好靓咧？ 冇呢啲嘅，唔使惊。唔系你可能好想要呢啲系嘛？我唔知。 唔系因为你话咩？嗰两个系妙龄少女，廿几岁啊嘛， 着得好端庄嘅。 人哋坐喺你隔篱，咁你有对比嘅，人哋梗系唔拣你嗰台倾偈啦，系咪 ？O L 咁样样嘅。咁跟住咧，原来佢有条潜规则就系话，你入到呢啲屋台嘅时候咧，原来你就系要同大家倾偈。 哦， 即系其实大家可能系唔识嘅，但系都会倾，但系咧系倾到好似好熟咁样噶啦，已经。 即系个外人唔知入到去，以为你哋已经系认识嘅，一齐嚟食饭咁 啦。即系在我哋眼中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喎、啊、呢件事！即系你全部人都一齐倾得咁开心，咁同埋但系咧，即系我会谂会唔会倾倾下，可能交换电话之类啦。 系， 咁但系我眼见我哋。即係嗰間屋台咧就冇啦，即係食完之後就真係會走嘅。同埋咧，佢有個潛規則就係話，你食完就好走啦，因為後面有人排緊隊。 哦， 咁喺我哋右手邊隔離有兩個女仔，其實佢哋已經食，即係我哋入嚟嗰陣時，佢已經差唔多食完，但係佢都不斷同佢哋再隔離嗰個男仔喺度傾偈啦。跟住咧食食下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個老闆咧就同佢講咗一句嘢，唔知讲咩啦，咁但系个女仔听完之后就拎钱出嚟埋单，即刻走。咁之后我个朋友就话：吓，佢咪赶佢走啊？咁好好笑啦。咁之后就再有其他新嘅排紧队嘅人入嚟啦，跟住又倾咯。 嗯， 即系佢哋永远嘅开场白都系即系唔一句咁样就开到场。 Sorry 嘛，识咁样 唔系咁样样嘅，真系完全听唔明。咁我真系觉得呢件事系好神奇，即系喺香港嚟讲，你会觉得啊，如果你隔篱台唔识，即系你同佢讲句嘢，我哋可能未必噶嘛。咁但系呢个中州屋台就有一个咁神奇嘅嘢啦。 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咧，我自己去茶餐厅，你知道地方都好细啦，永远都系要搭台嘅。我哋搭台永远同人哋唯一可以沟通嘅说话就系咩咧？就系唔该，你可唔可以帮你个餐牌睇一睇？系啦，然之后就冇噶啦。我最近咧，就我食饭嘅时候咧，终于我尝试一次被搭讪嘅机会，但系可惜对方系个女仔，系一个女仔，唉，真系差啲。点 样？ 因为嗰次我食饭嘅时候，咁我同一班同事食饭啦，咁大家都会倾一倾工作上面嘅一啲嘅趣事，咁突然间咧，隔篱一个妙龄少女咧，一个人喺度食住一碗饭嘅时候就唔好意思啊，你哋系咪做传媒噶？跟住我哋全部四个人咧一齐好似好望住佢，吓。咩事啊？ 点解佢会知道你系做传媒呢？ 因为其实我哋直间咧，我哋同事间倾偈嘅内容都系讲一啲工作上面，譬如会约嘉宾啊，或者系啊，琴日个节目做成点啊，咁样会倾呢啲茶余饭后嘅话题。然之后佢听完之后。 唔好意思啊，你哋系咪做传媒噶？咁我哋就系啊系啊，你传销噶？你有咩事啊？咁样一阵好惊，即刻落闸啊嘛，大佬。跟住唔系，因为附近读书嘅学生，咁我就都系读传媒呢一科嘅。咁我又好有兴趣了解下你哋个行业，我可唔可以同你哋倾下偈啊？咁样咁自此就展开咗个话题。但问题系，我哋觉得食饭系我哋嘅即放松时间，我唔想答啲咁官腔嘅问题。咁所以我哋好快就话，我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啊，就咪同你翻学咁上下咯。你到时毕业你就会知道噶啦，咁样，咁我哋就为呢个对白咧画上咗个句号。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上一 part 咧，阿清或者去日本就去到一个食嘢嘅地方，叫做竹台啊嘛，系咪啊？ 中州屋台。 哦，屋台，因为我成日都好幻想嘅日本咧，喺啲竹地食嘢嗰地方咧，可能以为讲错个名，系啦，即系食嘢嘅地方会即系遇到一啲搭讪，可能有啲潜规则，入到去咧要大家倾偈嘅。但我想讲，其实喺香港咧，要同一个唔识嘅人打开话题夹子，其实好难噶嘛，所以咧。有一个科技呢，其实真係好容易打开一啲好得意嘅话题。话说系咩呢？我唔知道大家用智能手机嘅时候呢，有冇试过接收一啲唔识嘅文字或者唔识嘅相片传咗落你嘅手机度呢？ 吓， 因为我有一次试过呢，就係搭地铁嘅时候啦，咁无端端撳下佢电话嘅时候，突然间噔噔有一个讯息，咁我以为系啲朋友 send 俾我啦。一开嘅时候系一张童年嘅裸照，咁我心谂边个俾我嘅呢？我望一望。那个名叫做永远孤单的一人，我心想咩叫永远孤单的一人呢？是不识的、欸、原来呢他即刻很快就取消了，即我都未来得切按这个接收的掣，个讯息就没了、欸、原来就是可能地铁的时候呢，你开了一些接收有蓝牙功能的讯息呢，有些人可能想 send 个讯息比较清的，然之后咧，佢就错手揿咗俾我。 哦，我试过啊。 你试过啲咩啊？ 唔系，我试过错手揿咗俾其他人啊。但我即刻揿取消咯。 相嚟嘅， 相嚟嘅， 私密嘢嚟嘅， 唔系嚟嘅，系啲普通，即系啱同朋友食完饭，一班人咁要 send 翻俾佢哋，咁一齐搭地铁嘅时候 send 翻咯。咁我即刻揿咗取消，佢应该收唔到啩？ 但其实好尴尬噶，我唔知道如果乌嘉伦你有冇试过收到呢啲嘅信息咧？ 我冇喎，冇试过喎。但系咧，我想话，因为咧，你知 AirDrop 咧，而家好多时候啲人我嚟 share files 噶嘛。咁咧，好多人咧，你开 AirDrop 咧，可能冇删嘅。咁你有冇试过就系话开 AirDrop 嘅时候，你 detect 到其他一啲嘅 device， 例如话人哋嘅手机又好啊，或者电脑又好啊，咁你会好好奇啊，佢冇删 AirDrop， 跟住 send 啲相俾对方啊？ 吓，你会咁特登噶？ 我未试过， 我特登删咗 AirDrop 噶。 有人未试过，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咧喺台湾咧就掀起咗一段 AirDrop 情缘。咁啊，事缘咧就系咧有一个嘅女生，咁咧佢就系叫做 Angel 啊吓。咁啊，话说咧佢就发现咧，咦喺同车厢入边有一个嘅人，应该系男仔啦，佢察觉到嘅就系、是。竟然冇删 AirDrop 喎，你知通常都系噶嘛，例如话啊 John 个 iPhone 啊，吓阿 Mark 个 iPhone 啊咁样样， 有名嘅。 咁于是乎咧，佢就好得意地就 send 咗一张相，嗱嗰张相咧系一张猫咪嘅相嚟嘅。 嗯， 咁咧佢就入边咧嗰张猫咪相咧就打咗一句嘅字句，就系话，咦呢位同学，你嘅 AirDrop。冇生冇生到喎、哦、咁样。咁当然呢个男仔呢就觉得好好笑啦，竟然有个叫 Angel 嘅人，有个 Angel 嘅女子啊，咁突然间发张相过嚟同自己搭讪。咁于是乎呢佢就开始用相片呢就回应啦，即係例如话啊係啊好高兴认识你啊咁样。咁跟住呢对方呢又再 send 一张相过嚟啦、哦、就係话咦你究竟坐喺边个位置啊咁样。咁嗱，如是者咧，呢一段嘢咧就 back and forth 咧，大家就開始用 AirDrop 嘅圖片咧，就真係 send 起嚟啦。咁、嗱，我成日都覺得呢一類咁樣嘅，即係車廂入面嘅傳情達意咧，可以話係以前大家喺車廂入面互望嘅一個變奏版啊、嗯。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啊，因為以前咧大家通常。 系啦，你都系即系喺个车厢入边啊，大家互相打量啊，都系从一啲嘅即系细微细眼位观察，究竟对方有冇留意自己啊，系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你见到而家随住一个科技嘅发展咧，大家变咗好多时候，如果你话 blind dating 嘅话系 work 呢一种都可能系一种嘅方法嚟。虽然我自己未至于咁大胆会突然间 send 张相俾对方，因为可能喺呢个 situation， 我觉得比较合理啲嘅系个女仔做主动咯。嗱，如果试想象一下，有个男仔。无啦啦 send 一张相俾你，跟住入面就係讲话，诶、哪怕张相係好可爱呀、一隻好 Q 嘅猫呀，同你讲就话，咦、你 airdrop 冇删到喎，俾你收到张相，你复唔复啊？ 我复噶，但我会复一啲即系唔可以出街嘅说话咯， 啊、 即系例如系 粗口啊， 关你鬼事咩嗰啲？因为我心谂点解？ 但系你呢句唔会更加撩起佢嘅兴趣咩？ 但你突然间咁你嗱，所谓个叫温馨提示，咁我觉得咁真系关你咩事啫？咁我冇删你，唔一定要 send 嘢俾我。 但我觉得呢一个真系一个文化差异喎，喺香港可能系，但系如果你喺台湾，我相信如果你发一张相俾一个即系台湾女生，哪怕。对方唔识你，我相信都未必话关你咩事，可能即系会好有礼貌咁多谢提醒咯，跟住你咪识咗个 airdrop 佢咯， 系即系唔会有一个话题嘅延续性咯，所以我就觉得呢单新闻都真系一个。即系我命名为一个都系浪漫嘅相遇嚟嘅，即系大家两边个心都有咁好，系咪先？ 唔系，因为我觉得 有回应。 唔系，因为我谂真系女仔同男仔系唔同啊嘛。即系如果我当 Abby 咁先算啦，你用你自己嘅手机写住 Abby iPhone 咁样样，跟住你 send 张相出去，你提一个人，但系一个男仔话俾佢知你 AirDrop 冇删到嘅话，我谂普遍嘅男仔都会好奇嘅，即系无无聊聊就同你，即系反正都系搭车啫嘛，倾下偈有咩问题啫？即系可能打发。时间嘅其中一种途径啊，你唔觉咩？即系有时候你坐喺车嗰度，你都系可能打下手机啊，你都可能玩下 game 啊，再唔系咪上网 check 下 Facebook 咁样样啊嘛。但系如果有机会俾你可能同人用一种不一样嘅方式倾偈吹水嘅话，我又觉得真系唔介意、啊。 咁其实系咪纯吹水嘅？就系佢最后有冇下文嘅咧？落咗车应该冇下文的。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一啲嘢咧就系去到见样嘅时候，自然就知道有冇下文噶啦。因为你几浪漫嘅字句都好啦，有多时候都系噶嘛。你谂翻以前我哋读书年代嗰啲咩 MSN 啊、ICQ， 你搬翻出嚟啊，有几多有 ICQ 啊、MSN 又倾到天花龙凤啊，直头系吓夫妻称呼对方。 系。 咁但系有冇发现嗰啲感情都？可能是无疾而终啊？点解啊？因为一出嚟见面之后，发现嗰时望落去个样子，或者大家倾偈嘅时候，就系唔协调啊嘛，就系、是、不能够继续发展落去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嗱，我真系嗱呢一个就亦都系一个位置。虽然可能头先你讲话嗰个嘅 airdrop 情缘咧，都有问到话啊，究竟你系坐咩位置啊咁？但系就算真系如果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啊，我就算真系知道对方，因为嗱嗰段嘅情缘咧。去到后尾嗰个男仔有讲嘅，我穿住红色衫咁样样嘅，即系有讲到俾对方知自己系边一个咁样样嘅。咁嗱，但系你会唔会真系想去知道对方系边个咧？ 会噶，即刻由个车厢度逐卡望边个着红色衫咯。 系啦，咁嗱，极其量最多都系你知道咗咯。知道咗之後，你唔會發生啲咩事？唔係嘅，我諗因為好似最後尾其實嗰篇報道分享啦，最尾嗰個男仔係知邊個 Angel 嘅、知道嘅。咁但係 咁 Angel 係咪佢心目中嘅 Angel？ 但係我又覺得咁啦， 期望落差。 但係我覺得咁，有時候大家又真係諗得太多，即係美化咗一件事就是說，就係話啊，究竟一個嘅搭訕要唔要衍生出？关系呢有时候未必㗎嘛，搭讪有时候个原意嘅动机纯粹係可能就係嗰一个时刻搵个人出嚟倾下偈呀，大家你哪怕係简单如消磨时间就係咁简单咋嘛。至于係唔係能够发展都係好后话嘅事囉。係。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头先讲起 airdrop 呢一个嘅情缘咧，浪漫起上嚟可以好浪漫，但系实际上面都可以好猥琐嘅。咁因为 睇你 send 俾边个啦。 因为实际上咧系有好多人咧系会 send 一啲不雅嘅图片啊。即系有时候见到咦 airdrop 有其他人，我 send 俾你，虽然会显示出。 嗰一個人嗰部手機嚇，或者個用家個名，咁但係你都未必知佢嘅位置喺邊度噶嘛。咁好似喺日本咧，嘅一啲嘅車廂咧，曾經就出現過一個叫 AirDrop 痴漢啊，唔知你有冇聽過啦？ 有呢個真 係嚇，咁咧就係、是、用 AirDrop 啊，就向一啲嘅女士啦，就係、是、發放一啲所謂不雅照片啦。咁啊，佢點解要咁做呢？據稱就係話，只係希望可以見到收到嗰啲相片嘅女生啊，面露出嫌棄啊，或者係害羞嘅反應。嗱、啊，即係有啲人都係㗎。其實等於咩咧？嗰啲露體狂一樣啊嘛。有時候點解要露體啫？即係除咗露體俾你睇之外，佢感覺到可能一啲嘅興奮之外，同時之間亦都係因為你嘅反應啊嘛。係 啊。 咁有啲人就係啦，我 send 一啲相俾你睇，就想睇你難為情嘅樣啊嘛。咁最後尾呢一個痴漢咧，係俾警察捉到嘅。咁而呢一種行為咧，就被日本定义为 AirDrop 痴漢啦，咁而喺美国咧，西方都系嘅，纽约都出现唔少呢一类咁嘅 AirDrop 色情骚扰事件嘅，咁亦都系有一个 term 俾佢嘅，叫做 cyber flashing。咁咧亦都系通过 AirDrop 咧，就系向陌生人咧就系发放一啲啊淫亵啊，又或者不雅嘅照片啊咁。咁但喺美国咧，将身体局部嘅图像咧向其他人展示咧。原來是不構成犯罪的，咁所以咧，當地嘅警察咧，其實好難做到啲乜嘢嘢嘅。咁但係為咗咧要應對呢一種現象啦，咁紐約市嘅議會計劃咧就將呢個 cyber flashing 咧就列為呢一個嘅犯罪行為。咁一啲嘅議員啦，咁就希望提議下，如果 cyber flashing 嘅犯罪嗰啲嘅涉案人咧，如果佢哋俾人哋捉到嘅話咧，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最高話面臨嘅一年嘅監禁，同埋咧最高罰款$1,000嘅美金。嗱，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就是说一些 AirDrop 啊，你如果很有礼貌地啊，去可能跟对方倾下偈，好像无伤大雅，甚至乎很浪漫。因为我听讲好像有些网上面的人呢，看完这一单嘢之后都回应，就是说是啊，我女朋友都是这样识回来的。 哦， 真的假 的？不知道啦，但 是即我又觉得有可能的，那你的机会有几大或者几渺茫啦，但是又不可以完全抹杀了嘛。那也都真的视乎看你怎样去应用一种咁样样嘅工具咯， 但其实都系嘅，因为之前胡嘉伦话讲，其实 AirDrop 都系以前 ICQ 嘅一啲变奏啦。其实我哋以前咧 ICQ 咧都系成会 at 到啲唔识嘅人噶嘛，因为点解会 at 到咧？可能佢哋 有 random 嘅嗰时候， 系啦，同埋佢会见到你个入边嘅 info， 即系你究竟写啲咩咧？譬如你好中意打歌词嘅话，最近失恋了，但是还是很坚强嗰啲咧，跟住佢就会第一句 hello， 可唔可以做个朋友啊？你最近系咪失恋啊？跟住就开始倾偈噶咯，然之后嗰个人咧就会成为一个你虚而间但最亲密嘅朋友。 你有玩过 ICQ 嘅咩？喂， 唔系我听人讲咯， okay. 我一出世就已经系 AirDrop 呢个年代噶啦， 咩料啊？但我觉得 MSN ICQ 冇 AirDrop 咁恐怖，因为 AirDrop 你会知道嗰个人喺你附近，反而 ICQ 同 MSN 你唔知佢喺边或者好遥远或者好近，我都唔惊啊，反而系如果 AirDrop 佢无端 send 相俾我，咁我又拎住个电话，咁可能佢会喺个即系附近嘅环境度搜寻。啊，边一个系疑似我 send 紧嗰一个咧？好似有一种被监视嘅感觉，我就觉得好似有点疑恐怖咁样样。 咁都系嘅，你毕竟我哋以前都系讲啊嘛。如果你隔住一个互联网，你好似即系有个替身去替自己活喺个虚拟世界入边，感觉安全感系大啲嘅，所以先至话有啲人喺例如话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咧，肆无忌惮咁样发表自己嘅意见啊嘛。我见过唔少人都系咁噶，你见佢喺互联网系一个样，跟住出到嚟现实，大家食饭咧。是另外一个样嚟噶， 正所谓嗰啲叫键盘战士啊嘛，出到嚟之后就好暗春嘅，即系明明见到，而喺网上面啲唔让座唔让老人家坐嗰啲就闹到你，即系直情妈妈都出埋嚟嘅，系啦，但出到嚟咧，如果真系唔让座。哎，按下手机先啊，上网先，但睇唔到噶，真系。 因为我最近咧就系接触咗一个又系打机识嘅朋友啦，咁佢系一个中学生嚟嘅，中三，男仔嚟嘅，打机嘅过程入边，因为有时候你又会开语音啊，你又会。睇到佢可能我哋自己有啲群组倾偈啊，你见佢打字啊，甚至乎你见佢有时候喺其他一啲嘅社交平台上面留言咧，佢嘅言谈。甚至乎佢讲电话啊，即系开语音倾偈嘅时候，嗰把声啊，佢声又好似未变晒咁嘅，但系语出就 系 惊人 嘅时候， 系啊，即系声又好似未变晒啊，介乎于男仔与女仔声之间啊，但系讲嘢咧又即系好串嘴啊，同埋咧好多时候都中意攻击人嘅。咁啊，事完咧就系有一次咁，我哋话打机一班 friend 就话约出嚟食饭咁样啦。咁因为我哋认识嗰班人入边咧，有出嚟做嘢嘅，亦都有一堆嘅学生嘅。咁原本就谂住啲 學生歌都唔會出嚟㗎啦，因為最細嗰啲係小學唔知四五年級都有啊。 哇！你哋嗰個範圍咁闊嘅？ 因為都係打機啊嘛，即係嗰個遊戲，總之你有人想入，跟住又會開個群組，之後大家入去就傾偈咁樣㗎嘛。咁、就話不如搞個聚會，咁我好啦，搞聚會啦咁。咁我負責係都係做 host 嗰個嚟嘅。咁嗰陣時候我有問過話，有邊啲人出嚟啊？咁如果係有好多小朋友嘅話，就去啲連鎖快餐店度食算啦，食漢堡包飲汽水算啦， 叔叔請咯咁係咪？ 喂，真係有啲人，你知唔知？我唔係講少啊，有啲係真係小學雞啊，可以話係。佢問我話Kenny 啊，你可唔可以打電話俾我媽媽？我話你唔好搞我，我想你咧同佢講，叫佢俾我出嚟食嗰餐飯啊！我話你唔好搞我啦。 你打完會唔會更加唔俾？ 我話我就係話我唔會啊。總之我唔會打電話俾佢。我話如果你出到嚟，你自己諗辦法出嚟啦。咁 anyway 啦，咁最後尾咧，我哋真係預算就應該唔會太多小朋友出嚟嘅。咁就諗住去一間食意大利菜嘅餐廳食，即係主要出嚟嘅都真係做嘢嘅人。咁嗱，最後尾咧就估唔到我頭先提過嗰個中三咧嚇，把聲不男不女嗰位咧，佢又竟然蒲頭，好笑地，佢好早就話啊 OK 啊，嗰晚我出嚟啦咁。咁嗱，大家都喺度諗啊，因為平時咧佢打造出嚟嗰個 image 咧係好即係好火爆啊，同埋咧好直腸直吐，有嗰句講嗰句， 即係正所謂粉青。 係啦，我都唔會射你啊，總之我想點咪點咯，唔會顧及你感受。但係真正嘅佢係好蛇龜啦。同埋某程度都几讲嘢系几婉转啊，几睇你嘅人嘅反应性格，再睇下自己调整要讲啲咩。 全部都系第一次见面嘅。 全部都系第一次见面嘅。跟住呢我仲要系见到佢嘅时候呢，咁我仲喺度问佢话，哇你同你平时打机嘅样啊，又或者可能喺一啲社交平台留言嘅样子完全唔同㗎喎、哦。佢话系咩？乜我以前俾人一种咁样嘅感觉咩？你唔系唔觉啊？讲 到好似改咗好耐咁呢个。 唔系咯，话我你唔系唔觉系咪啊？佢话我真系唔觉，我平时都系咁样样噶。佢直头讲嘢嘅语气咧系唔同，因为咧当你睇打机啊，或者平时可能喺唔知呢啲群组留言嘅话咧，佢系讲晒粗口嘅。嗰晚系冇粗口讲过。 系咪即刻好唔惯啊？咦，你系咪我认识嗰个咧？ 我以为就系啦，但唔系、啊，因为你把声呃唔到人噶嘛。的確有時候你見到咧喺即係互聯網世界保護情況之下咧，你係會有另外一個形象走出嚟嘅。咁但係當你見到真人嘅時候，你要將呢個形象剝開嘅話，嗰個真實嘅自己到最後尾都係要面對啦。咁嗱，而當去到真係搭散層面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好多時候大家敢唔敢搭散咧？亦都系一个对于自己自信心一个嘅验证啊！你唔觉嘅咩？有时候一个人咧，佢敢于即系唔系用其他一啲嘅媒介去同你搭讪咧，而系真系面对面。我哋成日都讲话搭讪嘅最高技巧就系真系面对面真人同你倾啊嘛！即系如果翻翻好似阿青一开头讲嗰种，就系话我坐喺一个嘅 屋台 嗰度，跟住一班人倾偈。嗱，其实嗰一个咧，我又觉得咁，因为本身日本同埋我哋可能香港啦，文化是真的不同，人家日本屋台他们可能平时呢是一堆生活在都市的寂寞人。 好惨。 真的，你想想日本，我其中我真的有一些日本 friend， 为什么他们喜欢去屋台那里一路吃东西，一路哪怕跟那个烧面啊正在关东煮那个阿叔在聊天，又或者跟隔离那些人聊天，通常喝晒酒这样有啤啤夫的嘛。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这么畅所欲言，平时冇其他人倾嘅咩？可能真係平时冇其他人倾嘅。我真係有接触过一啲咁样嘅日本朋友。点解呢？因为平时你返到去公司做嘢，你对住老细嗰种嘅沟通，嗰种嘅即係互动呢，係一个下属奉承上司，你知佢哋唔可以僭越㗎嘛。如果你辈分或者你嘅职位高过我嘅话，唔可以乱咁讲嘢。 冇礼貌。 咁有多嘢佢又唔可以带返屋企讲，即係例如话佢有太太吓、啊、有 小朋友。 小朋友有父母。我都未必可以攞呢一啲嘢返去屋企讲，因为佢哋一嚟唔想你担心啦，二嚟亦都可能係面子有关啦，尤其是男仔，你知日本人对于个尊严睇得好重嘅。咁所以变咗就係咩呢，好多屈喺心入面一啲不吐不快嘅说话呢，就要可能同一啲三唔识七嘅人讲啦。咁而我觉得呢一种屋台嘅文化係几好㗎喎。即係嗱，头先阿青有讲到一开始嘅时候就係话 嗰一啲坐喺隔篱，哪怕系异性啊，一啲年轻嘅女仔同啲阿叔倾偈咧，咁我哋讲好多嗰啲嘢，虽然我估你听唔明， 好开心，我听唔明啊，佢唔觉得佢系倾紧心事嘅感觉。 但系我谂佢哋讲好多，即系就系生活上面嘅分享啊。咁嗰啲阿叔有时候你都知噶啦，好似我而家年纪开始越大都好啦，有人听你讲嘢嘅时候，你已经感动噶啦嘛，咁啊畅所欲言噶啦嘛，即系可能都会系咁样样嘅。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喂，其实阿清，你啱啱讲开话，即系日本嗰啲屋台咧，可以有一个搭讪。其实香港系咪真系可以引进下呢啲地方？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寂寞人，即系就算小妹我自己都个寂寞人嚟嘅，因为。真系咁，有时翻工好大压力咧，我有试过真系同我即系所谓嘅闺蜜啊姊妹倾咧，佢可能真系听得太多，我有一次忍唔住，我好唔开心，我话喂可唔可以倾两句啊？打俾佢，佢第一句同我讲唔好再放苦啦，得闲搵啲嘢开心一下好过啦，就收咗我线啦。 哇，好惨 啊！系啊， 即系机会你讲嘢 系啦，因为佢听得太多啦，佢觉得其实你讲嚟讲去咪又系嗰几个人嗰几件事，咁点解你唔讲下其他嘢咧？咁但我明明就想分享呢一件事，所以如果香港系咪可以引进呢啲地方嘅时候，即系哪怕我只同你有一晚嘅缘分，你都可以听下我嘅唔开心，或者我可以听下你嘅唔开心，大家互相分享一下，真系几好、啊。 但系我觉得喺香港做又未必会咁成功、啊，你知道香港人搭讪又好奇奇怪怪，你唔好话我自己本身要去同一个人面对面咁样搭讪，系有啲，即系我系觉得有一股嘅嗰啲叫咩隔膜喺度啦， 系同埋会落闸，即系惊你，诶，你谂紧啲乜嘢啊？ 因为上次咧，我咁啱搭飞机去福冈嘅途中啦，因为咧我同我嘅朋友就因为我哋冇一早 check in 啦，咁所以我哋嗰日咧就要分开坐，咁但系咧我哋就买咗电话卡，但系张卡里边咧又冇嗰支针。我本身自己又冇带啦，咁我就喺度啊，不如问借支针啦，隔篱左右睇下有冇人有啦。咁我隔篱坐两个女仔，咁佢哋好冷漠啦，即系全程佢哋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嘅，佢哋识嘅，佢哋自己都唔倾偈，即系大家都系自己喺度睇嘢咁样样啦。又好似又见佢哋又冇拎个只电话出嚟，即系嗰支吉吉针咁样啦。咁我就周围望啦，望下斜对面啦，望下隔篱啦，哎呀冇人喎。咁直至到差唔多落机嘅时候。我即系隔咗个走廊位嘅隔篱嗰一行咧，就有一对情侣，个男仔就坐出边。咁佢我见到佢拎支针出嚟，咁喺度执自己个电话啦。咁我就即刻亮咗曙光，啊，佢有针啊咁样啦。但系咧，我系谂咗五分钟到啦，我先至够胆鼓起勇气问佢借嗰支针。 点解啊？ 我觉得好尴尬啊，因为佢同佢女朋友一齐，佢哋又倾偈倾得好开心。咁然之后我又默默然，即系唉，好似自己有咩都唔带咁样样咧。咁但系因为真系要落机，我又我点都要换张卡噶嘛。咁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话，即系你讲唔该，就细细声。然之后佢听唔到啦。跟住我就唔该咁样样啦。即系佢又唔知系咪我系同佢讲嘢咁样，好望过嚟就好似好奇怪咁样。跟住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借支針俾我？呢、這個時候咧，佢個女朋友都望過嚟啦，就以為我唔知道做乜嘢，即係嗰個感覺係好怪。雖然係借支針咁簡單，咁最後我都成功借到嘅，咁但係就有啲搞笑咯。所以你覺得喺香港人同香港人咁樣搭訕咧，我覺得係唔見面會好啲。 我覺得係好取決於你本身嗰個文化嘅建立。因為香港人本身我哋嘅文化咧係咩咧？某程度嚟講都係會比較自我保護意識強一啲。因為頭先我哋講屋台嗰一樣嘢係，佢哋已經有個即係文化建立咗，大家入到去好似深夜食堂一般啊，好自然就係會可以打開同你講，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呢一個地方係可以安心去傾偈嘅地方啊。大家講嘢講嘅內容講嘅方向，某程度已經係有個基礎嘅信任喺度，我唔會。觉得你无啦啦食食下嘢嘅时候会讲一啲好猥琐啊，好淫亵啊，又或者可能会有目的嘅说话噶嘛？理论上系咁啦吓，咁当然个别又唔知啦。咁但系你香港冇嘅情况之下，你忽然之间太过热情，或者好似无啦啦出于一个关心善意咁样去同对方讲一啲嘅话题咁样咧，对方会可能觉得有啲不知所措，甚至乎会头先你个反应咯。关你咩事啊？即系举例真系咁，因为嗱，其实唔好话搭讪啦，我试过帮人哋啊，对方都觉得好奇怪。点解咧？例如话有个女士，我见过，我曾经试过喺条街度见到佢跌咗啲嘢喺地下， 咁佢冇懷疑自己跌咗啲嘢走啊嘛。咁當你嗌住佢啊，我記得嗰陣時候好似我個仔嗌住佢先嘅。咁咧佢係嫌我個仔咧搞咩啊？個小朋友做乜黐埋你啊？佢 係小朋友都咁啊？ 係啊。咁跟住後屘咧，我都行埋過嚟嘅時候咧，佢可能以為我哋唔知想捉住佢賣旗定係唔知咩，我都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咁總之咧就係、是、提佢話、你好似跌咗嘢喺個地下。係。咁佢先至咧係即係啊，好似當下嘅表情有少少就係矛盾嘅，即係一嚟咧就覺得厭煩，但同時之間亦都覺得有少少怪錯人嘅尷尬。咁、咧就喺度啊係啊，好唔該，跟住就走咗去。 好冷漠啊！ 所以如果你話咁樣。要是即是无啦啦搭讪，或者甚至乎要可能好像刚才我们讲啊屋台那种话，大家可以即是躺开心扉、可以分享日常的即是苦与乐，是难咯。嗱，我相信如果你话潜藏底下，大家想不想要有这件事发生呢？想的。即是喂，我多一个地方好像个树窿咁样俾我吐苦水，俾我讲心事，好唔好啊？正唔正啊？梗係正啦。咁但係问题真係啊，我而家同你讲，喂，而家我哋呢个直播室入面就係嗰树窿啊，你讲啊，有啲咩有啲咩嘅忧虑啊，你同你老公之间有啲咩嘅 concern 啊，不吐不快地而家讲出嚟啦。你话就系话呢个树窿啫，你敢唔敢讲啊？你都未必敢讲噶。 系，因为同埋咧，因为我觉得咧，点解香港人会即系相对比较冷漠啲咧？系因为大家。因为未摸清对方个底啊，唔知讲啲咩会唔会得罪？因为有一次咧，就系、是、正正发生喺我嘅身上啦，就系、是、咁我翻工啦，咁我哋公司有一架 lift 噶嘛，个 lift 个空间其实好细啫，我谂企多四五个人都已经逼逼地噶啦。咁嗰次咧就咁啱得我同埋另一个唔同部门嘅女孩子一齐同一架 lift。咁其实大家咧喺面书系朋友嚟嘅，但系我从来都唔认识佢嘅，我唔知点解有一日突然间系加咗佢个面书朋友啦吓，咁佢又知我叫咩名，我又知佢叫咩名，然之后大家咧又唔出声，咁喺个 lift 度，咁啊嗰一分钟嘅时间咧， 佢望一个钟咁， 系啦，佢望住我上下打量一番，我又望住佢，然之后咧我又好似想同佢打招呼，但我又唔知讲啲咩好，跟住咧大家尴尬咗十秒，佢终于开口啊，点啊，最近忙唔忙啊？哦，都你都唔够你忙啊！你咁多嘢做啊，见你啲面书都好多工作、啊。 哇，好应酬啊！ 咁、系啊，唉，大家都辛苦啦。咁你明明嗰一刻咧，真心谂，我惊讲啲咩会得罪咗佢，而之后佢又唔想我答啲乜嘢咧。嗰、那个姑娘咧，其实系仲辛苦，所以点解香港人相对比较冷漠啲咧？可能就因为佢惊得罪人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